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95集。八月初，方关城架不住朋友哀求，订了机票去上海，美其名曰赚外快。由头市那边办了个工业方面的国际交流会，请方关城去做同船。因为是朋友第一次主办，找个认识的人好放心。阿音这才了解到方关城曾经在北京做的是翻译，因为职业原因什么都要了解，再加上他一毕业接触的就是工业方向，实际上心里并不是很喜欢。他以为方关城仅仅是因为不喜欢就换了工作，毕竟做鬼的都是这般肆意任性。两人低声碎屑的闲聊了，才得知根本不是那样，做人比做鬼难多了。方关城说道。 怎么会只因为不喜欢就辞职？那时候还是赚很多的。 那是因为什么呀？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我爸去世。 你太难过了吗？ 难过是有的，但是他给我留了一笔遗产，还有一些收藏的古董。 阿银忍不住笑出声，伸手打他。我把你想得太高尚了。方关城故作严肃地说。 阿音，我只是个再寻常不过的俗人。 阿音点头，一点也不觉得嫌恶。 俗人怎么了？俗人才难得，更不必说是千年前的竹寒，到死也没做过一天的那种俗人。 出发前一晚，方关城买了好些方便煮的食材或是速冻的食品，送阿音回了家，还一一讲了下厨房里新买的厨具怎么用。阿音敷衍着应和，被他无奈搂着出了厨房，说一句， 我会督促你按时吃饭，到时候再告诉你怎么做。 好好好，关城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聒噪。 聒噪？ 方老师语气变严肃了，是要生气了吗？美人计可不可以再用啊？ 不可以，你脱光了也没用。 哦，这就是在暗示我了，对不对？ 方关城忍不住笑。 谁暗示你这个呀？赶紧把身份证交出来。 不可以。 身份证三个字最近可以说是围绕两个人的日常生活，本来满是甜腻的日子中画上了一些鸡飞狗跳，无形中又是你追我藏的游戏。起源于那天方关城默地想起什么，把阿音按住问他年龄，他私心以为应该是25左右，不会差太多，可阿音非说自己30多，这就有些假了。他不信，便说要看身份证。阿音背着他偷偷拿出了一直放在包里几乎没用过的证件，因为要插千叮万嘱一定要随身携带。看着上面的出生年份，眉头一皱，几乎是立刻下定了决心不能给他看。今时不同往日，民国那会儿有钱的老板难免都会喜欢找年轻的，大多续弦娶个小十几岁的也是常事，现在实在是不多。更别提方关城一早就说过，起初金受得住他勾引离不开年龄问题。他还大半夜的联系过药叉，把人家从搂着爱人的美梦中拉出来，问他能不能给自己换个年纪大点的身份证。要他当初帮他弄证件的时候，想着特意弄个年轻的供他多用几年，知道了来龙去脉后，不惜把怀里的碧丽吵醒也要骂他。 你呀就是几十年没谈恋爱先出屁了，大半夜在这跟我逗闷子还不让人消停，去跟你家关城做点正事行不行？ 此方案宣布失败。其实戳破了说不过是恋爱中的小把戏。 韩姨，说说吧，你是不是未成年啊？我罪过大了。 未成年都快能当你女儿了。 阿姨心里想， 我活了1000多岁居然要被他说是未成年，差距未免也太大。 嗯，有道理。 结果话音落下，没一会儿就被他发现沙发缝里有一张卡片，拿出来可不是名为韩隐的身份证。阿音扑在他身上抢，方关城把人扣在怀里，伸长了手臂看，此时庆幸他视力很好，一点也不近视。 阿英见他挑了挑眉，脸上仍旧是那副淡淡的笑，他这一世是真的太爱笑了，离不开这三十多年，总体算得上顺风顺水。 还行，和我预想中的差不多。 阿音放弃抵抗，把人搂得紧实。 其实想想也没什么不能给你看的，总归你现在也甩不掉我了。 身下的人哼哼两声。 我哪敢甩你啊，任谁不说我占了便宜。 你看我就说我只给你占便宜吧。 方官城1982年生，阿音身份证上写的是1992年，足足差了10岁。方官城看得仔细，还自然地说了句， 你生日倒是挺大。 阿音不懂什么叫生日大，甚至不知道那个虚构的生日是几月几号。 什么叫生日大？我从来不过生日的。 年初生的自然就大，年尾生的就小，你这1月16日算是很大了。 阿音听到1月16日，那一刻眼皮忍不住跳，心想， 哼，回北京一定要打药叉一顿，好死不死的用这个日期。 他开口有些冷下来， 不要纠结生日，我真的从来不过生日，从来不过。 感觉到阿音情绪变化，方官城抚了抚怀中人的背。 怎么了？ 那天有人去世。 方官城试探着语气问道， 是阿音很重要的人吗？ 阿音点了很多下头，随后就要低下去，很是怅然。方官城却伸手抬起他的下颌。 好，那就不过。 话音落下，附上写满安慰的吻，手臂缠上了他脖子，呼吸交叠着，越发沉重而亲密，逐渐演变成了全身心的安抚，谁都是享受。当夜阿音始终睡不安稳，自从方官城发烧那夜倒在小祠堂后，两人从未再回阿音这里住过，因而他脑海中装着事情，担心他半夜再出差错，大概每隔个两三小时就要醒一次，看着身边人安睡他才睡下。这么一折腾，真正熟睡时天已经快放晴。方官城下午的飞机，每一次要出差都习惯性早起，看着阿音熟睡，以为他如常般睡懒觉，就没吵醒他，先起了床。出了卧室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倒杯温水喝，他始终的习惯。抓了抓脑袋走进餐厅，发现一个陌生的身影坐在那，四目相对，谁都是一惊。他惊的是眼前人这么随意就能进来，定然和阿音交情不浅，且对方看着自己的眼神实在是复杂中带着敌视，这其中是什么样的情就不好说了。张月惊的是，一走三个月，两人竟然已经亲密至此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演。